他是不会去这个地方。首先， 哎， 青眼古镇， 常规旅游团不会去。第二一个，那个自由行就是自助的人， 嗯， 也不会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们都去大的景区，肯定是要去大景区的。 那 贵州的景区都比较分散，都还挺远的 啊。 你看，刚咱们看到说那贵州有茅台呀，有西南呀，东南呀，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风貌嘛，所以大家可能就忽略这种。 啊，像青岩，它毕竟是在贵阳市区里面， 是它在外面，但是离很近很近啊。 其实去贵州有很多的理由哈，有热情的冬季，欢乐洗地，过苗年，刚刚说过了哈，还有那个梵净山， 梵净山 对吧？ 梵净山就是 圣洁的梵天净土， 对， 哦， 对，前金丝猴嘛。 哦，这个地方香火是那种感觉的，还是什么样？就是一座山，有没有寺院？就梵净山， 有 寺院， 对对对，它是，然后最著名的梵净山就是。前金丝猴 哦，前金丝猴， 梵净山也是很美的一个地方，绿植绿化的都特别好。然后像这个，很多人说有古镇嘛，除了青岩古镇，还有镇远古镇。 镇远古镇， 对，镇远也是在那个它的周边嘛，贵阳的周边。 镇远古镇它被称为一个八卦镇， 八卦镇， 对。 哎呀，好神奇！ 好神奇啊！ 这是也是航海那个，我看看这个布局。 叫八卦的，为什么？ 它也是明代的一个古镇，所以说就是过去的人很信风水， 对， 他就会把这个村落呀，包括古镇呀，都做成八卦太极八卦似的。他为什么说八卦镇呢？镇远古镇，你一般的人去游览的时候，或者走的时候，他你就感觉是一条街两条街就回来了，但它实际上它的精华都藏在里面，它从一个那个就是相当于是往山上走的。这么一个八卦图，然后你并且在那边镇远，那边应该还有一个是秦代还是什么的长城的遗址 哦， 非常 古代长城， 对，所以说关于镇远来说呢，春节呢先不建议去，它那边很多东西在修缮 哦， 所以我们就没有安排镇远，去年是去的镇远，它被已经申请为五 A 级景区了，所以说它那个。春节都在修缮，去了 完善嘛， 对 对 对， 你开春的时候 修补， 对， 等开了春或者五六月份再去吧。 是， 对， 冬季贵阳、贵州还可以泡温泉，是不是？ 还可以泡 温泉， 是没有问题。 哇，我的天， 还有温泉呢。 但是贵阳就是贵州呢，这个地方，要去三四次，我觉得。 哦， 每次都去不同的方向， 三四回， 对，至少要去三四回， 因为太分散了， 太分散了。 对啊， 我听的就是还是非常有这种萌动感觉的 啊。对你又萌动了，你想去哪儿啊？ 好久没见瑞瑞了，打着我家瑞五啊，我怎么样？我没有变化吧，瑞瑞啊？ 挺好的， 你也好好的啊。我想问怎么去贵州，我也没去过呢， 坐车 呀、高铁、开车去都行。 一般情况就是飞机或者是 飞过去， 高铁都可以到贵阳坐中转，然后有的就是客人就是自由行。那时候呢，他就是 自己到达， 那就是比如说去凯里或者哪儿，你就从贵阳再买个高铁，或者直接坐到凯里也是可以的。 那就高铁几个小时大概能到？ 哎呦，有点稍微有点远。 远。 因为那趟 是从北京到贵阳吗？高铁？ 他那趟车是北京到云南到昆明，经过，所以说云贵高原嘛，它离是云南是比较近的啊。大概得有八九个小时吧。 八九个小时，飞机呢？飞机？ 飞机三个小时吧。 那飞机好，飞机快。 我觉得还是飞机 开车有点远了，开车哈。 你如果要开车，你有时间行，你自驾过去。对 对对，飞机最主要的方式哈。 对对。 贵州呢，一年四季，其实我觉得夏天贵州的感觉是不是也不用那么热吧？夏天会很热吗？ 还好， 还行哈。 很多说是四川人 哦， 到贵州去避暑。 哦， 四川 太热了， 对 对，因为四川是盆地。 对， 如果这么当地人这么说的话，那他肯定没有那么热。 对，你想四川像成都，可能最热的时候也能达到30多度， 很热 啊。 他那个热， 重庆那边 还都是辣的，你想想对吧？对，虽然我们那边贵州是酸辣，但是酸辣不是那种辣，对不对？酸辣的，对。 但是他们都需要吃辣，因为他们那湿气都重。 湿气对，是的。 但是辣椒非常好吃，我再推荐一款， 好， 就是黄果树。不在鞍顺地区吗？鞍顺地区它有一个叫断桥鱼， 断桥鱼， 断桥青椒鱼 有 哟 啊，那个是我品尝过的，就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就是从口味上，符合我比酸汤鱼还要好吃， 是吗？ 它是因为我喜欢吃辣嘛，它是用小青椒，当年绿的小青椒，然后红椒先炒， 红绿相间， 对，红绿相间，颜色就很漂亮了，味道香气也非常好。然后它的鱼呢，一般都准备两种，一种是黄辣丁。 黄辣丁哦， 对，再一种鲶鱼。 哎呀， 啊，这个最后，炒完了以后再做 再把这鱼放进去， 嗯， 然后里面有小的番茄呀，包括一些佐料啊， 码还挺多， 这一锅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它这一锅你点完一锅以后，它还会给你上配菜， 嗯， 炸的一些主食啊， 嗯， 那个洋鱼片啊， 嗯嗯嗯， 然后花生米啊， 哎， 再加上一些涮的菜， 嗯， 非常美味。 哎呦， 哎呦，太好了！ 来点酒， 大中午的， 来点酒，来点酒。 哎呀，来点米饭，泡点 整整整，哎呀，整 太好吃了。 啊，那趟不容易啊！ 啊，真是，我觉得听就是，尤其大中午的，大家不知道吃饭了没有？但听完这个描述，我觉得，哦，赶紧去尝尝。 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把我们味蕾打开啊！ 对。 贵州过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 我觉得哈，因为少数民族在那边等着咱们呢。 对 对， 长桌宴 啊。 哎呀，这个说的让我们特别想去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 向往。 还没说黄果树呢，时间的关系，黄果树， 嗯， 冬天水也很丰沛，是不是？ 一样的， 湖面湿湿的，对不对？ 对，简单说两句啊。 嗯， 黄果树一定不要打卡，就是说很多人，嗯，什么意思？不要打卡式旅游，很多人就看一个大瀑布， 没了， 感觉这就是黄果树瀑布了。 嗯， 但是它实际上有三个景区，就里面有三个小景区， 哦， 你的一张票是可以去三个的。 哦， 对，你有一个大瀑布，有一个陡坡塘，就我刚才说的那《西游记》采。休息， 那一幕， 对，那一幕四个人哇，啊，在那走过去的那瀑布的那个 陡坡塘， 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叫天星桥的一个景区， 天星桥， 天星桥 那里头呢，是你进去以后有山山水水 啊， 然后还有一个叫银链坠潭的这么一个景色， 哎呀妈，银链坠潭， 就感觉 多美啊。 上万条水流， 嗯， 再往一个下面流， 嗯， 哇，超级美。 好漂亮， 对，一定要去，所以那个地儿至少一天要待一天。 巨大大中小玉盘落下去，嗯， 啊，真的大中小玉盘， 时间的关系， 嗯， 感谢嘉瑞分享贵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 谢谢谢谢我们的老铁，谢谢瑞瑞， 大家有机会去贵州玩去吧哈， 嗯， 春夏秋冬多去几次啊， 嗯， 黄果树瀑布见，好朋友们啊，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